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，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赵一民7月6日会见了朝中社记者。会见时他说，统一祖国3项原则，建立高黎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和全民族大团结10大纲领是完成我们民族统一事业的指针，全面反映了伟大的金日成主席热爱祖国、热爱民族的精神和坚定不移的统一意志，并表示称颂金日成主席是杰出的领袖，他的思想和政治实力、崇高风范和不朽业绩是历史的所有伟人都合起来也不可相比的。因为有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在，所以伟大的金日成大元帅和金正日大元帅领导祖国统一事业的历史，如今也在得到继承和发展，而且民族自主事业和祖国统一事业必将得到实现。